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8集，救神一。因为没有理由袖手旁观，沈妙说道。谢景行沉默，沈妙自己也晓得这个理由说不过去。在旁人眼中看来，和裴郎合作之前，他和裴郎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交流的地方。就算是广文堂以学生和先生之名，平日里加起来说过的话也统共没有几句。在和一个人本身不甚相熟的时候，却将这些重要的事情交给他，并且从未有过一丝怀疑，在别人眼中自然是很奇怪的。尤其是谢景行并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，他善于留意所有被人忽视的细节，有着让人胆怯的敏锐。但是很多事情是说不明白的，他总不能将前世的事情和盘托出，且不说别人相不相信，他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。沈妙以为谢景行还会追问下去，他却是点了点头说道， 可以。 沈妙一愣，随即松了口气。和谢景行打交道最让人舒心的一件事，就是在不是朋友之前，谢景行会想法子搞清楚对方身上的所有秘密，但成为朋友之后，他尊重且不会逼迫人去承认自己不愿意说的事情。当然，或许他也能通过自己的法子弄明白。 不过， 谢景行沉吟道， 定王府守卫众多，在傅修仪眼皮子底下救人可没那么简单。 沈妙心中一动，你要亲自出手？ 不然。 谢景行的语气听不出喜怒，却带着一点莫名的意味。 你亲自要求救的人，我可不敢出一点差池。 沈妙犹犹豫豫地看着他。谢景行的身份如今因为一个荣幸公主和苏明峰就已经够头疼了，不过这两人好歹从前和谢景行还有一丝半点情谊，可是傅修仪就算了。若是傅修仪知道谢景行的身份，不趁机搞出点事情，沈妙也就白认识他这么多年了。沈妙说道， 你小心些，我可不想进了门就变寡妇。 你怎么能咒自己？ 谢景行说着又暧昧一笑， 放心，不会变成寡妇的。 算了，这人方才说的话肯定又是在唬着他玩，谢景行那么谨慎的人应当不会亲自出马，还是他多虑了。等又说了一会儿子话，罗雪燕身边的丫鬟就过来催着吃饭了。沈妙和谢景行走出去，一顿饭吃得极为融洽。谢景行当年连不近人情的荣幸公主都哄得高高兴兴，就更别说爽朗爱笑的罗雪燕了。她见识广博，言辞有理，就连罗玲也忍不住被她的一些观点吸引了目光。沈信这般挑剔的人也说不出话来，沈秋却惦记着晌午沈信与他说的要他和瑞王切磋切磋武功。吃饭吃到中途的时候，就大喇喇地抛出一句， 今儿饭吃得太多，妹夫，等会儿陪大哥切磋切磋，成日闷在屋里坐着可不成，咱们男人家还是应当活络活络筋骨。 沈妙停下手中的筷子，罗雪燕骂道， 沈秋，你皮痒了是不是？要为娘跟你切磋一下吗？ 娘？ 沈秋委屈道， 咱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您就别掺和了。 又看向瑞王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， 哟，差点忘了问了，妹夫你会武功吧？ 略懂一点。 谢景行笑着看他。沈秋正色道， 那就好，毕竟是皇室重任，想来请的拳脚师傅也是不差的。放心，大哥一定会让着你的。不过大哥是在军中待过的人，成日和那群兵小子比划，下手可没个轻重。要是不小心…… 说着他拱了拱手。 哼，还望妹夫体谅一回。 他一口一个大哥妹夫喊的亲热，话语似乎也是十分愧疚。然而看到脸色和语气，怎么看都是跃跃欲试的欣喜。感觉若非此刻饭还没有吃完，就要立刻拉着瑞王去教场上比划一番。罗玲和罗坛作壁上观，罗坛是想着他也很好奇瑞王的功夫究竟是什么程度。世人对于大梁瑞王的消息知之甚少，从前也不过是知道大梁皇室个个生的美貌，这个瑞王也不例外。不过其余的就很神秘了，功夫也没有被人特意提起过，想来应当不出众。不过罗坛又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上回去瑞王府求瑞王帮忙的时候，感觉瑞王分明是个很厉害的人。沈秋对上瑞王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？罗坛向来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，全当是围观了。罗雪燕已经气得恨不得现在就上手揍沈秋一顿，奈何瑞王在这里，总要维持他主母的好气度。他只得看向沈信，语气威胁道： 你也不管管。 谁知道向来对罗雪燕千依百顺的沈信眼皮都没有抬一下，夹了一口菜吞了，才一副置之事外的态度说道： 管什么，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。 沈妙一下子就看出来了，沈秋哪有这么大的胆子三番五次挑衅罗雪燕的耐心，分明就是沈信在背后撑腰。沈信想试谢景行的武功，沈妙抬眸看了眼身边的谢景行，似是注意到了他的目光。谢景行侧头唇角一勾，这人怎么就有这样的本事，送个嫁衣也能扯得人仰马翻，沈妙真是佩服极了。有了沈信的首肯，罗雪燕这回再阻拦倒显得他不近人情了。于是吃过饭后，沈秋就迫不及待地拉着谢景行去沈宅院子中的空地上。罗雪燕怕出什么事儿，只得跟上，沈信自然是要去看的，罗坛拉着罗玲也要去看热闹，沈妙不想去也得去了。于是院子中围了一圈人，倒像是来看擂台比试的。罗雪燕对沈秋明里暗里警告不许出什么事儿，下手要温和些。瑞王是个读书人，皇家子弟没有吃过苦，不要用对待那些兵小弟的野蛮态度对他，不要吓着人家。沈秋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兴冲冲地叫手下抬了一排武器问道： 妹夫想要哪把先选？ 说得极为大方的模样。再看那拿出来的武器，好家伙，长枪、战戟、铁棍、弯刀、九节鞭、巨锤、长剑，甚至还有几把巨大的斧头，一看就是极为笨重又很不好挥动的兵器。罗雪燕气得已经不想看了，瑞王目光微微一怔，沈秋得意道： 妹夫，这些兵器可都是极为趁手的，你要是喜欢那把尽管选，也算是大哥让着你。 沈妙没眼看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平日里的沈秋虽然一直都不是什么心思活络之人，那也只是在人情世故之上，武将应有的冷峻和铁血还是有的，可是今日和谢景行一比，为何显得这般笨拙，几乎是个孩童一般。沈妙几乎可以猜到自家大哥在谢景行眼中是有多好笑了。谢景行扫了一眼那些兵器，从里头随手拿起一把短短的匕首来。 这个 沈秋一愣，倒是没有想到谢景行会选一把短匕首，就意味深长道：“ 妹夫好眼光啊，不过一寸短一寸险，这样的匕首平日里可没几个人敢拿呀。不要因为这个轻就选，不如选这把长剑，虽然锈了一些，却也不重，你提得动的。” 多谢大哥。 谢景行一笑：“ 我就要这个。” 沈秋冷哼一声：“ 那就别怪大哥对付你对付的不留情面了，实在是你选的这把兵器太过拙劣。” 谢景行扯了扯嘴角，虽然他戴着面具，但是唇角的笑容似乎总带着几分漫不经心，几分嘲讽，极容易激怒人。沈秋当即就扛起一把长枪，枪头直指谢景行。罗雪燕掩面：“ 请大哥。” 谢景行彬彬有礼道：“ 大言不惭。” 沈秋一马当先地扛着长枪就冲了过去。许多年后，威震四海的威武小将军沈少将变成了沈老将，一生赫赫军功惹无数人羡慕，打过的胜仗数不胜数，被誉为战神，被所有习武之人尊重崇拜。但他还清楚地记得，这个有着温暖日光的午后，这将成为他在未来无数年中无法磨灭的记忆和耻辱。所有人都没有看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沈秋扛着枪冲过去，二人就混作一团，不过很快却又分开。沈秋的枪掉在地上，瑞王两根手指夹着匕首稳稳地搁在沈秋的脖子上。沈家众人石化了，瑞王松开手，将匕首在指尖潇洒地把玩一圈，才似笑非笑地看着沈秋说道：“ 多谢大哥承让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